却如母鹦鹉 鸟。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请收听长篇小说《钟鼓楼》，作者刘心武，演播梁言。 在新房中吃喜宴的人们并不清楚薛继辉是刚到的，薛大妈和薛师傅出于面子也并不当众盘问薛继辉为什么姗姗来迟。薛继岳在酒后失去了逻辑思维，见到哥哥只是拿起杯子嚷着：“哥，咱们再干一杯。”所以薛继辉竟然顺利地度过了第一道难关，迅速地在新房中跟大家达到了协调。他自己稍微觉得难为情的只是他的衣衫对比于其他的人未免显得寒碜，他实在是来不及再回趟自己家换上一身鲜亮的礼服。在席面上应酬了一会儿，他就出屋进到膳棚，打算了解一下所谓雷达表被盗窃究竟是怎么回事。孟昭英正如他所料，正在膳棚中帮厨。薛继辉原来做好了被母亲、弟弟乃至于父亲埋怨的思想准备，对于孟昭英他完全放心，难道媳妇儿还会责怪自己吗？他万没有想到，偏偏是孟昭英一见着他就毫无保留地发泄出了所有的怨气。他不顾陆喜纯在场，先是跺着脚的埋怨他：“你还知道来呀？你干脆别来，倒更痛快。小莲蓬病死了你也不管是不是？我累死了你才痛快是不是？我是你们家的苦力，童养媳也比我强，我还活着干嘛呀？我干脆一头撞死得了。”说着，他竟激动的抽泣起来。薛继辉慌神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媳妇儿，他忽然洞察到了他的贤淑、辛勤 和媳妇儿在见到自己以前的拼命克制，他的良心在一阵阵的抽搐。他为那么多人都考虑到了，偏偏忽略了媳妇儿。这心地善良的，用着全身心爱着自己的媳妇儿，他也顾不得那对他来说全然陌生的陆喜纯在场，走过去以后，从后边抱住了孟昭英那抖动的肩膀。是我不好啊，你回家再骂我吧。我知道你实在不容易，难为你上上下下的忙活了一天。孟昭英用手绢堵着鼻子，抽搐得更加厉害了。他只是疼爱的麻子着媳妇儿那浑圆的肩膀。行了行了行了啊，我都明白，那生活就是这样，谁都不容易，都得互相谅解才成。我以后再也不会撇下你一个人了啊，重担子咱们一块挑。陆喜纯别过头去给煮好的鹌鹑蛋剥皮儿。鹌鹑蛋是荀大嫂送过来的，他建议先给新娘子吃上几个压压惊。薛继辉见孟昭英稍稍平静点，就抓紧询问，那雷达表是怎么回事啊？我在胡同里遇上了锡兵，他说咱们这儿刚才闹了一场。孟昭英一听这个，突然又激动起来，把肩膀一晃，甩开了薛继辉的双手，既委屈又鄙夷地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感情早先一直保密瞒着我。哼，谁稀罕呢，我算什么，听使唤就行了呗，人家可是金枝玉叶，腕子上有了不锈钢的，这还嫌不够派头，给预备着雷达镀金小坤表呢。要不是我这碍事碍眼的，早就拿出来给戴上了。说是跟那五斗橱里搁着啊，人家陆师傅给上四喜汤，说那汤封也在抽屉里，拉开一看，汤封跟表都没影了，这就闹腾起来了。说是宝桑挨着那抽屉坐，准是他偷了，要搜人家，那宝桑能让搜吗？闹得个天翻地覆。宝桑也不是东西，满嘴胡沁，把陆师傅也给伤了。新娘子这会儿啊，还跟你妈那屋哭呢，我这眼泪值几个钱呢？你快去吧，别让你那弟妹委屈大发了。薛继辉本想这就去见见新娘子，想法子调解一下，听了孟昭英这后几句话，却又不能立马挪脚离去了，只得拉过孟昭英一只手来握住了，揉擦着说，别这样别这样，凡事想开点，都能闹清楚的，一家子人还是要谅解着点啊，要团结。在新房隔壁，薛师傅和薛大妈的住屋当中，亲友们都已经回避，摆宴的桌子上杯盘狼藉，也来不及收拾。潘秀雅坐在床边，心里头比孟昭英更委屈更烦怨，她眼泪汪汪的撇着嘴角，随着低头揉在衣角，原来落在头发上的五彩纸屑不断地飘到膝盖上。薛继月的大姑和詹丽颖一左一右坐在他身边劝慰着他，大姑笨嘴拙腮，詹丽颖粗声大气，都不得要领。潘秀雅只觉得自己是受了骗，什么雷达表真有吗？真为我买了，那怎么不早让我戴上，怎么那么巧一拿汤封就连雷达表也飞跑了。更可气的是，感情薛继月他爹当年是个喇嘛庙里的喇嘛，那喇嘛不就是和尚吗？ 和尚不是不许结婚吗？不是不许吃荤腥吗？这下可好，自个儿嫁到了个喇嘛家，传到单位里去，人家非拿我开心不可，光凭这一条就得白踩过我一顿。大嫂也是，你给介绍的时候怎么不把这点弄得清楚啊？薛继岳更不像话，你干嘛隐瞒呢？还有，你不能吃鱼，见鱼就吐，这究竟是个什么毛病啊？怪不得你没见上我几次就说你愿意。七姑走了，生是给逼走的，十六道菜刚上到十二道就把汤给端上来了，一准是事先跟那大师傅串通好的。那是个什么大师傅啊？大茶壶的儿子，恶心。还有那个什么宝桑镇现眼，没准确实给我买了块雷达表，没准真让他给偷走了。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这薛家竟是这号亲戚，将来还得了啊？动不动就来足错一顿，谁供得起呀？还顺手牵羊。那个什么殷大爷够呛，阴阳怪气的，还会点穴呢。哎呦，还说是什么薛继岳他爹当年的把兄弟，我看准也是个喇嘛。哎呦，我真嫁到个喇嘛庙里来了，妈呀，这可怎么得了啊？想到这儿，潘秀雅索性捂脸痛哭了起来。詹丽颖搂着他，摇晃着他，还一边的使劲的劝他，嗨，你遇上的这些个事儿算得了什么呀？一点小小的误会，一点小小的损失，你们这些年轻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才惨呐，打成了右派，那什么滋味？下放、劳改、批斗、检查，你这点挫折算得了什么呀？哎呦，快别留那自来水了，听你詹爷的话，洗脸整整头，抻抻衣服，喷喷香水，高高兴兴活泼泼的啊，崇尚喜宴。詹丽颖的话并不能解释潘秀雅心中的疑虑，但是詹爷的一片热心肠毕竟还是能给人温暖的。潘秀雅在他的臂弯里渐渐的平静。这时候小竹突然跑了进来，詹姥姥您在这儿呢，我爷爷替您盖了戳，您的电报。说着就递给他一个薄薄的封套。詹丽颖双眉一皱，接过来顾不上道谢，马上就拆开那电文，只见上面六个字，兄病速来慧娟。慧娟是他爱人的亲妹妹，詹丽颖这一惊非同小可，她马上置新娘于不顾，也不跟那大姑解释一声，捏着电报就头也不回地奔回了自己的家里。她坐到自己家的床上，又把那电文看了两遍，发了半分钟的愣，就猛地倒在床上，把枕巾扯过来，下意识地把枕巾一角塞进嘴里嚼着。胸病素来，什么病？难道他忽然想到年初爱人来探亲，他煮好元宵给他吃，他曾经说过，咽起来觉得自己就是只北京填鸭，他的食管是不是那时候就有了问题，而且他明显的日渐消瘦，太可怕了。他整天都干了些什么，为别人的事儿瞎忙，却偏偏对自己的爱人掉以轻心。他还觉得别人都是悲剧型的人物呢。机智蛮可怜，沐英孤单，薛家失窃，新娘子委屈，谭一谭优柔寡断，谭台智珠力不从心，可 闹了半天最大的悲剧是在自己的身上，偏偏在这政治上得到了彻底解放，事业上出现发展前景，这家庭就要团圆的时候，袭来了阴森森的病魔。这个袭击一定急促而猛烈，否则不会由慧娟署名来电。会不会已经，人们在那种情况下总还要仅仅说病而不说战栗营猛地坐了起来，他把那封电报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心乱如麻，该怎么办？必须立即行动，可不是缓。对了，得立刻去打电话，往四川打长途，找慧娟，找爱人单位的领导，还得给自己单位的领导打电话请假。战栗营不能等到明天了，他今天就得搭晚车走，要么他就立刻去弄一张明天或者后天的飞机票。他急匆匆地跑出了屋子，刚往垂花门冲了几步，又突然转回身朝张麒麟家奔去。奔到门前，他就使劲地用手指头敲那门上的玻璃，还一边叫着，于大夫，我用用您家的电话。他突然发现了门上的锁，原来唯一留在家里的张秀藻刚刚出去，他急恼之中不禁把那门锁用力地拨弄了一下，他又转身大步朝院外走去。刚出垂花门，一个瘦小的男人迎着他说，张爷，您瞧这都什么事儿啊，打了水不管回水，水管子冻上了，我们可怎么办呢？詹丽颖一反常态，听也不听，绕过对方的身子冲出了院门。出了院门，扑面一阵冷风，他才意识到忘记了带围脖，并且没有锁屋门，但是他并没有转回身去，而是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公用电话。在詹丽颖离开了新娘子以后，薛继辉才进到那屋子去，跟新娘子见了面。他诚恳地说，让你受委屈了，我们确实有不周到的地方，尤其是我，哎呀，不该现在才来。可是小潘，你时间长了就明白了，我们一家子呀都是实诚人，不会亏待你的，咱们团结起来，实实在在的过日子不好吗？啊，票丢了咱们可以再买一块，谁得罪了谁，咱们可以赔礼道歉，于是干嘛往那窄处想啊，生活的路宽得很呐。小潘，这世上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事儿，没有现成的幸福，全得靠想得开，相互谅解啊，靠争取，靠奋斗。反正我也说不好，反正你心领了就是了。潘秀雅毕竟是个本性淳朴的人，他对生活，对人和事本没有过分的苛求，听了大伯子这番诚恳的话语，他也就停止了抽泣。孟昭英端了一盘鹌鹑蛋进来，连筷子一起递到潘秀雅的手里，吃吧，啊，外院寻的事儿，送给咱们家的，特为你煮的，吃了补精神，要是嫌淡，我给你拿点盐去。薛继辉和潘秀雅都抬眼望着孟昭英，两个人心里都挺感动。薛继辉更觉得孟昭英心地仁厚，他仅仅是冲自己最贴心的丈夫发泄心中郁结的浊气，在其他人面前，媳妇儿还是竭诚地尽他的义务。难道自己今后不该加倍地怜爱媳妇儿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 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小院中的生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住在跟詹丽颖一墙之隔的那间东屋的小两口回来了。两个人都是街道工厂的工人，身材都瘦小单薄。在这个四合院里，他们的收入最少，负担却最重。他们俩每个月得分别给双方的老人5块钱。另外，他们的儿子才3岁多，平时搁在姥姥那儿，所以还得每个月多给姥姥30块钱。他们像许多类似的北京人一样，过着一种把每一分钱都得算计到极其精细的生活。他们那屋里只安了一个6瓦的小日光灯，而且尽可能做到能不开就不开。他们绝对不吃零食，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家来过客人，从来没有请人来他家吃过哪怕是一碗炸酱面。每个月，他们家的电表顶多只走一个字儿，逢到海西滨来收水电费，他们一听说因为总电表中有多出的度数，须得各家均摊补齐，就会一遍又一遍地诅咒抽电的耗子。因为除了张麒麟家，其余各家都合用一个水龙头，由一个水表显示总水量。他们在用水上倒不那么节约，但是如果别的人家洗衣服用水量大了，或者冬天放完水不及时回水，让水管上冻，不得不在浇热管子的过程中浪费掉一部分自来水，因而使得各家水费均摊额上升的时候，他们也总要久久的生气抗议痛心。这一天，他们上完早班，拿着工会发的电影票，到袁四电影院看完《真没有想到》和《心灵的呼声》2部短片。回到家里就分头张罗家务。男的叫梁福民，他提着水桶去水管那儿接水；女的叫郝玉兰，坐在小厨房里把入冬前买来的冬储大白菜耐心地一颗颗倒腾着重新码过。他们那小厨房里有一口水缸，能盛4桶水。为了怕万一上冻把缸撑破，每天他们只往缸里边盛2桶水。他们存了100斤1级菜、200斤2级菜，为了保证能吃一冬，他们逢到晴和的日子就耐心地把一颗颗大白菜拿到院里晾晒，并且每隔3-2天，郝玉兰都要把他们重码一遍。不但绝不允许那白菜烧心儿，就是菜帮子也尽可能地不让它坏掉。他们生活上的节俭主要集中在吃上。他们跟许许多多的北京人一样，都具有着所谓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精神。 听众朋友，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作品发表于1984年的《当代》期刊，并由此荣获2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反映了80年代初北京市民的生活面貌，今天读来使人另有一番耳目一新之感。有人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本节目录制采用的是作家出版社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文学库2015年4月版，演播梁岩，录音师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评书联播。